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5-86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今晚开始到下月5号，放肆花园音乐会在蜂巢剧场每天上演。放肆花园音乐会是一场由孟京辉发起的音乐会，融合了他饱含舞台温度的音乐实验。孟京辉戏剧作品《琥珀》《镜花水月》《堂吉诃德》等作品中有不少由演员和其他主创人员一起创作的歌曲。这次的音乐会将设有现场乐队，演员们会演唱以上剧目中的数十首原创音乐作品。胡颂威舞蹈作品《无人之境》明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胡颂威在香港芭蕾舞团担任编导已满10年，这部作品当中他将目光聚焦在金融界的精英身上，以肢体语言展现深不可测的金融人士变幻莫测的内心世界。由国家大剧院制作，濮存昕、李小萌主演的沙翁话剧《暴风雨》将于下月9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剧院版的《暴风雨》由英国戏剧导演提姆·休普执导，演员们在舞台上将再现主人公和精灵们在荒岛上的生活景象。德国奥斯纳布吕克舞蹈剧团的舞剧《同一天空下》明晚将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奥斯纳布吕克剧院的常驻舞团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其中后50年主要在发展现代舞。现任艺术总监毛罗德·坎迪亚创作《同一天空下》作品之前，遇到了3位音乐家，他们各自的音乐领域和态度折射出生活的不同方面，这也引发了这部舞蹈作品的创作灵感。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华夏地理杂志《鸟类密码》特展正在中粮祥云小镇举办。为纪念1918年美国《候鸟协定法案》颁布100周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与多个机构开启了2018鸟类之年。在今年的12期杂志中，每一期都有关于鸟类的内容，并由此孕育出了《鸟类密码》特展。国家地理杂志简体中文版华夏地理杂志也举办同名特展，精选出60张野生鸟类摄影图片，通过摄影师记录鸟类的日常和运动轨迹，为大家揭示鸟类的奥秘。炉火正红王建中玻璃艺术展正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玻璃既是古老材料，又是全新的材料，而玻璃艺术既是传统艺术，又是当代艺术。王建中的玻璃艺术作品既立足传统，着眼当代。远古装饰图案的符号，旋转的光斑或雾霭中，王建中利用玻璃折射的光线震撼着观者的心灵，也表达出对于自然和人类文化的关切。博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中国巡展正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博洛尼亚插画展被誉为插画界的奥斯卡，本届插画展最终评出76位插画家的375幅作品参展。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本市未来24小时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受热力对流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气温较高，湿度较大，天气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本市明天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提醒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 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明天晨练和上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气温25到28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晨练。明天白天气温为24到33度，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我是高磊。在今天一开场的演艺江湖当中呢，我们首先带给大家几条有声消息。昨天曾凭借《左耳》等作品引领青春疼痛文学风潮的作家饶雪漫举办了大约在冬季新书首发式，歌手齐秦作为特邀嘉宾出席。饶雪漫分享了他回归作家身份之后的创作经历，以及和齐秦相识成为挚友的故事。饶雪漫的现场透露，30年前作为小哥粉丝的自己呀，曾经给对方寄出了一封1万字的长信。哇，30年后的这本书还有着特别的意义。那么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来听听饶雪漫是怎么说的。 很顺利，我一个月就写完了。书里应该会有表达我们70后那一代的一些情感，或者是对于人生的一个追索的一个过程。当然不一样，它是第一次我通过我偶像的歌一首歌来延伸一个故事嘛，还是很特别的。 那么齐秦呢也是分享了看过这本书的感受哈。那么接下来也听听齐秦老师是怎么说的吧。 它应该算是一个集体记忆吧，我觉得啊，在80年代前后把一首歌幻化成一个真实的故事，并且诉说的这个内容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整个北京的变化，两岸三地的变化，然后人在这个大的都市里面他的成长的一个变化啊，包含了爱情，包含了追偶像，包含了里面我也看到他这个书中有写到我的演唱会啊，男女主角是在演唱会上互相认识的啊，都有大时代的印记在当中啊。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只有一个爱情故事。我很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非常写实，就是那种他的笔触啊，那种笔下的人物的那种鲜活的感觉，还有那种对于情感非常细微的那种描述啊，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的感动。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的有声消息。电视剧《合伙人》昨天晚上登陆北京卫视的品质剧场正在播出。这部剧呢是由朱亚文、郑元畅、李嘉航领衔主演，聚焦于互联网时代的变革浪潮。以剧中股东清、霍志远、王子三位好兄弟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他们最终网络行业领军人物的青春奋斗史。那么在昨天举行的开播发布会上，演员郑元畅现场介绍了剧中扮演的角色霍志远以及拍摄的难忘经历。 我们三兄弟其实在兄弟情的这部分是非常浓烈， 但是霍志远这个角色在他自己本身的个性上面，他会有一些的优点跟缺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贴近真实生活中的一个学生的状态，他的学霸的这个位置就是来自于家庭的压力加上自己后天的努力，他的立体感就是来自于离开学校之后跟着他的兄弟们住在仓库。我反而觉得那一段是我最印象深刻，虽然对于角色来说是最刻骨铭心，但是那一段在仓库里面的戏是所有三个不同个性兄弟里面激发火花的一个最佳场所。 目前呢，这部电影连续剧《合伙人》呢正在北京卫视热播，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那么另外，收听今天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一份奖品了。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新桥的海演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8月15号到8月26号鼓楼戏剧场张默导演并主演，联袂了影视演员李东林，为您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的奇妙遇。告诉大家参与方式，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北新桥的海演，再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得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您赶快行动吧。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 演绎群英会。 五幕话剧《暴风雨》是莎士比亚独立完成的最后一部剧作，同时也是公认的莎士比亚创作后期最优秀的代表作，被称为莎翁的诗的遗嘱。作品以传奇的方式描绘着人间悲喜，并赋予宽恕、和解、仁爱的精神。暴风雨这部戏很老，但也很新，戏中总是充满着惊喜，展现着我们是谁这个命题，让我们感受到现实生活乃至死亡的意义。到底这部经典的作品将会如何呈现在舞台上？暴风雨的背后让我们看到怎样的人性？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暴风雨。 北京时间的20:12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我觉得我下面的主持的状态应该改成是这个样子的啊。各位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一部即将登陆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话剧作品。哎呀妈呀，有点受不了自己了，赶紧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话剧《暴风雨》，我们也是请来了剧中的三位主演，分别是演员李小萌。小萌你好。 你好高磊，大家好。 还有董文亮你好。 高磊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以及帅哥王浩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哎，我是不是刚才就是选你们舞台剧演员或者话剧演员在舞台上去表达一些剧情啊说台词的状态是不是太过了呀？现在没有人这样演戏了吧？啊， 没有， 那个别瞎学了。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 拐了弯了是吧？ 但是帮我们拓宽了一个广播剧的表演套路， 还是没跑出这圈。因为一说到这个莎翁的名作，莎翁的剧作哈，我们首先脑子里反映出来就是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台词就鱼贯而出了，好像我们自己普通的这种听众也好，观众也好，脑子里会有这样的一个定式。但是现在的我们是特指啊，莎翁的一些戏剧作品再次登陆大舞台的时候，还会是这样一成不变的表演的方式和方法吗？董老师， 我来聊聊这个啊。其实莎士比亚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并不陌生，各个院校、各个院团都有排演的 这个作品， 对， 而且有很多都是经典的版本。但是其实就其现在这个时代而言，在反观曾经的那些表演哈，确实它有传统性，对，有它经典性，但是也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它不难看出来好像有些旧了。对， 方式方法有些旧了，所以咱们这次排演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创新的部分，但是关于莎士比亚的那些非常怎么讲呢，传统的东西我们还是要继续保留下来的。 是的， 一定要坚持下来的，是吧？ 对对 对, 对、 那三位其实这部剧啊，在咱们的广大的剧迷朋友心目当中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不知道三位对暴风雨是第一次接触吗，还是说之前已经看过这部作品了？来，小萌， 我是第一次接触。 你是第一次啊？ 对，因为我上学的时候都没有敢拍过莎士比亚的作品。 哎，中戏的人不是特别崇拜莎士比亚，他的作品经常会搬上你们的小舞台吗？ 哦，对，我碰过一次《麦克白夫人》， 是吧？ 但是演的很垃圾。 哎呀，他当然当时嘛，青葱岁月嘛， 对 对, 对，很青涩。 这次拿到本子的时候，你感觉如何呀？ 其实真的很难，我觉得，就是你看莎士比亚的这个，这个剧作文字本身，就是莎翁写的东西，太难理解了，也太让你说不出口了，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哦，我的天哪！我当时拿到剧本，我都跟导演说，我说不出来，不知道怎么说。对，所以就是太多的细节和文字，不知道让你怎么能把它运用和幻化成，让你自己能够走心打动，并且能让别人听懂，让别人也感受得到的一种语言方式。对，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摸索和探索的。 对对对，其实也是摆在你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对吧？虽然说可能咱们的剧组已经是磨练了摸爬滚打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对于这部剧作，对于角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需要继续精炼和打磨的地方。刚才咱们聊天的时候还说咱们的 Tim 导演还说呢，不够，排演的时间太不够了，三个月哪里够，要意念。关于导演的这些导演的方式技巧方法，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呢详细为大家来介绍。来，浩伟吧。浩伟，之前看过其他的莎士比亚的大部头的作品吗？ 看过、包括我们在剧院的时候也排演过，这次这个暴风雨是我们剧院排演的第五部莎士比亚的作品。 话剧是第五部了。 对，话剧是第五部。 对 对对对， 可见咱们国家大剧院对于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是非常喜爱的，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包括也是非常非常尊重经典。也是我们的这个一直排演的这个方向，也是要走这个经典路线。对，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演员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队伍。 对 对，其实通过这种经典作品来磨练我们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也是让我们对这个戏剧的一个观念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对 对对，其实这么多戏排下来，这么多莎士比亚的这个作品排下来之后，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它让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而不再是像之前没有接触过莎剧作品的时候那种，就像您刚才说的，是对莎剧是有一种既定的一种 模式， 对，一种观念在那里。但是现在就不会是这个样。在比如说这次这个暴风雨也是，其实我个人也是第一次接触暴风雨，但是在拿到之后就是不会像当时在排第一部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要轻松了很多，是吧？ 轻松也谈不上，也是很困难的。但是你在读剧本，在理解剧本的理解这些文字的时候，你会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对对。 而且呢，刚才其实我们在片花当中也介绍了，这部作品《暴风雨》是莎士比亚自己独立完成的最后一部大部头的作品，同时也是被很多的朋友认为是最棒的一部作品，但是在国内的认知度并不是特别高。这样，小萌也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暴风雨》究竟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好像有点复杂，是吗？ 还好。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尤其可能我会更从我扮演的角色的角度去说。 好。 大家好，我是李小萌，我在这个暴风雨里演的是 朱莉，朱莉， 朱莉， 因为我不逗你们了啊。那个是这样，我个人很喜欢暴风雨， 嗯， 因为我有在我们班，就是我中戏零九表一的我们班里的群里说我要演暴风雨了，我们班同学都说啊，小萌姐，我们特别想看，因为我们就很早就很喜欢，也很期待暴风雨， 嗯， 所以就是可能学习戏剧的人。嗯，对，对莎士比亚也好，对暴风雨还是有很多期待和想象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莎士比亚全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所有英文版本、中文版本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部剧就是暴风雨。 嗯，而且、我听他们说好像是沙翁曾经演过普斯洛。 嗯哼， 他曾经表演过， 就是暴风雨的男主嘛。 对，那个普哥演的那个角色。 对 对 对，那你演的这个米兰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哎，看似就是一个他三岁的时候和他的爸爸、然后被他爸爸的弟弟安东尼被勾结那不勒斯王国的那个国王，然后把我们放逐了，然后我们放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小破船上，在海上漂流，最后漂到了一个荒岛。那个时候我三岁，然后我们在荒岛上生活了12年。 哇， 所以我扮演的角色其实才15岁。对，这是对我挑战太大了。 挑战很大呀。 对， 但我相信你可以胜任的。 对，但是因为其实外国人尤其是外国导演，他们并没有希望你把这个角色演成15岁的小孩，那个就没意思了。 对， 那个就对，谁都能去表达和诠释，甚至说朱丽叶才13岁，但是她已经有很丰富的情感。所以就是我们还是每个角色都在探索着他最深刻、最复杂、最有矛盾冲突的一切的那种情感内心的积累，然后再去诠释我们自己的角色。所以我觉得确实沙翁笔下每一个角色都很难演， 当然 很难，甚至包括我们这个戏里面所有的精灵，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戏的魂儿。对，然后我还没有讲完故事吧？ 没有。 对， 再回到故事主线。 对, 对, 对，然后那个被放逐之后，12年之后，因为我的父亲他在这个荒岛上，他就是学习这些术之学，学习这些像魔法一样，然后他掌握了很多魔法，他是有一个巨大能量魔力的一个人。于是，在12年之后，然后这艘船载着所有的朋友和敌人，对，都来了，然后他用他的魔法制造了一场暴风雨。于是他们来了之后，但是其实我们在这场暴风雨里遇到了这些人，然后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最后还回归的依然是宽恕，依然是还给大家一个自由。对，所以我觉得对，这也都是每个人，不管是戏剧角色还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所追求的一个方向。 对对对对对，所向往的。那么董老师，你扮演的艾尔奥， 那我讲清楚这个故事了吗？ 讲清楚了，讲清楚了。 需要掌声吗？ 不是不是，我表达能力比较差。 那么您扮演的艾尔奥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精灵。 精灵 特别简单，他就是一个精灵。他又很复杂，因为其实这一次工作吧，跟导演合作，他对这个角色的认识超出了我的想象。 哦，怎么讲？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嘛，他说 L 是什么什么，他一直在启发我们，说精灵，因为有很多精灵嘛。就是莎士比亚剧本里头精灵太多了， 太多了。 对啊，仲夏夜我们演过仲夏夜，仲夏夜里面的精灵啊，各种各样的，他带有神话色彩的那些戏里面都有精灵。他忽然间都跟我说，那些精灵都不是他。 啊？ 啊？我说哦，我说他就让我们在想，你演的那个精灵是什么？忽然间发现莎士比亚，哦，好厉害 ，air 和 air。就是空气，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它在文本当中也渗透出来，我是从空气当中来，又回到空气当中。 哇！ 实际上我演了一个空气，我当时瞬间懵了， 就崩溃了。 你让我演水， 让我演木头，让我演铁，我可能都能 演，甚至 演 风都可以。 对，你让对风啊傻呀，我都可以演。 你的角色就在有形和无形之间徘徊。 对 对， 特别美，他的角色超美，我都希望我能演他那个角色。 真的， 这个组里边每个人都希望能演 L 啊， 所以我很有福气。 太 lucky 了。 对，忽然间他跟我说让我演空气，天哪，空气什么玩意儿？我怎么演空气 啊？ 这可能是最开始我对这个形象的一个认识， 嗯哼， 而随后进入到排练，完之后，于是我就演了一个让人摸不清楚的一个空气。导演忽然间跟我说：“嗯，你可以这样，但是他是一个杀手。” 我又给你圈定了一个范围， 好可怕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因为所有普斯洛的仇人就在那个船上的那些仇人的那场暴风雨，是他指挥我来去制造的。 哇！ 我回来向他邀功的时候是一个很冷的杀手。 嗯哼，这个杀手不太冷。 对，完之后，对啊，完之后演着演着吧，忽然间说了说，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杀手，尽管他是这样的一个精灵，知道吧？完之后说，他不是，为什么？因为他是这里面，尽管他是精灵，但是他是这里面比人还像人的人。 什么？又是？空气又是杀手， 对， 又是精灵， 对， 又是像人， 对，最像人。他说他简直就是人， 还像妖。 对，完了之后， 人妖， 后面又演了人妖啊！ 我的天呀！ 啊，就特别复杂。这个人物 不是这个导演他没准谱是吗？ 不是， 一步步的就。 不许说我们导演坏话。 我错了 。这个真是我发现我们的导演。我天哪，他好厉害，他竟然把这些东西合拢在一起，他能够在他脑子里头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换句话说，这个东西不是他，不是导演的想法，是莎士比亚的想法。 他脑子当中会非常有一个非常具象的这么一个形象吗？ 是的。 哦， 非常非常具象。 哦， 然后他把这些东西通过他所有的工作，他的方法，把它灌输给我们每个演员。真的非常非常神奇，他就是一个魔术师。所以这个戏的精彩，我说实话是我觉得是导演他非常非常尊重莎士比亚之后，他非常非常懂莎士比亚。因为这个戏我具体我不知道，但是他好像到了非常非常多十几二十部莎士比亚的戏，他是英国排演莎士比亚的了不起的专家级的导演。他完之后，我相信我的伙伴小萌，还有浩伟，还有剧组所有的人，他们都会有这种感受。他们最开始脑子里想的东西，可能跟最终我们将要在舞台上呈现那个最精准的东西，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远的距离的。 哇！ 但是 Tim 导演从那个地方把我们真的牵引到来，让我们变成那个人。当然，至于说能不能真正成为莎士比亚和 Tim 他们共同想象的那个东西，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 对对对。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感受到莎士比亚在 Tim 的声音下的那种召唤。 是，我们也共同期待着，是不是？而且呢，说到这个 Tim 导演，我觉得好神的一个人啊，对不 对？ 对。 对 啊，我们现在话讲就大仙儿的哈。 对。 我不骗你，我跟浩伟，我说你看见了吗？他说看什么？我说我在排练厅看导演讲述的阐述的时候，我看到他头上有光环。 哇，你好崇拜他了。 你知道最逗的是什么吗？ 最逗咱留着下一节说。 好的。 哎， 留点悬念。 本来暴风雨就充满魔力嘛。 对， 是的，没错哈。磁场强大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话剧《暴风雨》，我是高磊。那么下一节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您分享其中的点点滴滴。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别走开呀。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0。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龙井的奇妙遇。那么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北新桥的海演，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留下您的姓名还有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赶快行动吧。好了，赶紧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话剧《暴风雨》当中的主演李小萌。小萌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还有董文亮老师你好。 您好，大家好。 以及王浩伟帅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刚才咱们聊了很多啊，包括剧中的一些角色特点等等等等，我觉得文亮的这个角色还没有说完，你知道吗？因为他是有个变化的过程的。第一开始呢说他是个精灵，是吧？后来呢又说他是个杀手，后来又说他是空气，后来说他是人，比人还像人的这么一个物质，那是什么呢？我都想象不出来。你自己琢磨透了导演给你规定的这个范围了吗？你想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了吗？文亮， 其实这些东西是。就是 team 带给我们表演的魅力 啊， 它可能是藏在某一个瞬间。 嗯哼， 对，因为什么说它特别像，就是它像杀手，它像人，它像空气，它不是始终都这样，这一点也是它最像人的。因为人实际上就是它在变化，人就是有变化，他可能今天高兴了，明天不高兴了，他可能跟这个人好了，可能、哎、过两天又不好了，特别正常，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这就是人，他没有一个特别特别恒定的状态。 嗯嗯， 所以二奥在台上也是这样、 哎、 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是这样，所以他的变化非常多，他本身他就像个魔法一样。 对 对，所以勾引着观众。对， 这个角色挺有意思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 是吧？而且还很有挑战性。那么再来请浩维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你所扮演的卡利班。 好，嗯，这个角色当时在刚拿到剧本看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也对这个角色有一个那种既定形象，就是在我脑海里面出现就是一个怪物啊、 哦、 一个很就是很笼统的说它就是一个怪物。 嗯哼， 一个魔鬼的儿子，巫师的儿子， 嗯， 就是这个样。那么大家很多很多看过这个戏的，或者说是了解这个戏的，就是或者说对这个故事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觉得啊，卡利班他是一个恶魔的一个代名词。那包括很多很多地方都会引用卡利班，这个人物，或者说他说的一些话，来代表一些很邪恶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怎么样的。嗯，可是在我排练的过程，包括在整个这个过程下来之后，我对这个角色是有一个新的认识的。 什么？ 嗯，其实他对我来说特别简单，他就是一个人。 嗯 嗯，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我觉得是在剧中是最单纯最直接的一个人。 嗯 啊，因为他没有，他除了普斯洛和美兰德之外，他没有接触过别的任何一个生物。 嗯 啊，除了这个岛上的精灵之外，啊，他没有接触过别的正常的那种人类，所以说他的那种想法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嗯 啊，包括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骂就骂，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因为这个角色，这个卡利班是吧，他在这个剧本里面也介绍到了他的母亲是一个巫师，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人。所以说包括他在这个岛上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促使这个角色变成了一个可能笼统一点说呢，可能他是一个出生的时候他是有一些先天缺陷的啊，是一个有一些畸形也好，或者说怎么样也好，包括在他后面的这个生活过程中，他没有这么讲，就不会像咱们这个生活中是吧，天天洗澡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就是一个非常原始状态的一个人。 哦， 而且这个角色他对我的挑战其实也非常非常大。 嗯， 是不是？你看，像我在生活中，我就是一个非常文质彬彬的一个人， 爱干净的人。 对， 太爱干净了。 对对对， 他是有洁癖是吗？ 处女座， 处女男哦。 对对对， 小心。 然后，但是在这部戏中，他 他，我在这部戏中，我没有，我除了一条裤子之外，我没有别的服装。 哦， 啊，我还会在身上，我会磨 涂抹东西， 各种各样的东西。 哦， 啊，就是，然后包括他的语言啊，是吧？有非常激烈的那种冲突，脏话， 嗯， 这个骂人呐，然后包括当他高兴的时候，他的那种极度亢奋的那种状态。其实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难出现的这么一种状态， 嗯， 啊，包括在排练过程中，对于这种状态，我也是，其实我也是最近才刚刚找到 这种感觉了哈。 对，因为真的你很难去把自己身体当中的一些平常不会发生的一些情感去激发出来。 对，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你要让自己的这种情绪要顶到一个极致。 嗯， 是你在生活中很难会碰到这样一种事儿，会让自己触发自己这么一种东西。 对，那根神经永远可能绷不起来。 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 嗯。其实刚才你们三个人的介绍啊，就是每个人其实和这个角色都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比如说小萌扮演的米兰德，她是一个15岁的一个姑娘，那其实甭管她的思想是不是成熟，但是其实年龄上差距还是蛮大的。包括刚才文亮说的 Arrow。他是个空气，他是个恶魔，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其实我知道演员在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他是要有信念的，他要认定自己，他就是扮演的这个角色，他才能演好。当然我不是职业的演员哈，我只是听，比如说我之前采访的一些演员，他们的讲述告诉我说，这个信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坚定信念，那完了，这角色你就立不住了。那其实这三个角色和你们本身有很大的差距，甚至说和我们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能有这样的信念呢？小萌，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做充分的功课和准备。嗯，对，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挖掘文字文本本身的东西能带给我们的信息量。对，包括说你看我这个角色美兰德，他其实像一个原始人一样。 嗯， 因为我跟卡利班我们俩是一起长大的，算是吧。 对 然后一起长大，所以他的行走坐卧其实很多也很像野人。 嗯， 美兰德，但是他的爸爸说我给你的教育远胜于那些王公贵族那些人在那里学到的东西，我是比他们还要好的老师。那么他这一句话，我就要分析我爸爸教了我什么。 嗯哼， 对，然后我分析出来的呢是，爸爸教了我，比如说天文、地理、音乐、数学、逻辑、辩论。对，就是真的很广泛， 还有野外求生， 这也很重要啊。 对，因为什么？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公主，他应该是一个公主，所以他的爸爸 training 他，训练他，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女性。 嗯 嗯，当然，他爸爸也，他的潜意识中也会想，也许有一天，美兰德会回到陆地上，回到他该属于他的世界里。 嗯， 那么那个时候他怎么去面对他的人生，他的未来。 嗯， 对，爸爸会思量他的后事，但是他希望给我，包括安排我遇到了王子费迪南，希望给我一个可靠的人的归宿，然后给我一个独立的思想的一个定性吧。 对，所以就是一个野人，但是又受了高等教育的，那他怎么去？你怎么去平衡 这种矛盾冲突？对 对，就我们每个人的角色都很极致， 是。 所以浩伟刚才就说嘛，就是极致，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特别魔鬼的一面。 嗯 嗯，对。 但是这种极致，我觉得正好是得到了导演蒂姆休普的引导，一步步的引导，或者说是一步步的逼迫，一步步的诱骗。才到了你们现在这个角色， 他很会启发我们。 对，因为一个很好的导演，他一定会很擅长去启发演员。 嗯， 所以来说说吧，和这个导演合作的一些体会，一些趣事儿，好吧，一些感受。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啊，经常来我们这个节目的剧组也聊到，比如说从剧组建组到排练，到正式的出演演出，大概也就是20多天到一个月。 撑死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好像咱们剧组已经前前后后磨了大概将近3个月的时间了，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连排，是吧？ 就还没有定稿， 还没有定稿。 对， 哇，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导演呢？文亮， 这个导演其实 Tim 是在英国做莎士比亚的戏，已经做了得二十多部吧。 嗯， 他真的是英国做莎士比亚剧专家级的导演，他给世界很多国家都排过莎士比亚的剧。这个导演好厉害啊！他55岁，但是充满着活力。 哇！ 真的，我觉得他不仅活力让我觉得啊，他真的还很智慧。 嗯。 因为一般的国外导演听中国话，他基本上是听不出意思的。 啊， 对。他非常敏锐的能够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你的语气。 哦、天哪，他有语言天赋啊， 好厉害 哇！ 所以我就说他不是一般的导演， 不是一般人。 对，因为刚来的时候，我就因为那个大剧院的平台非常大， 嗯哼， 你想这个戏主演是濮存昕老师， 对， 我们能够请到濮存昕老师带着我们这帮年轻演员后生能够做这件事儿，足可以证明就是剧院在这件事上非常非常重视。 嗯， 他请来 Tim 这样的一个导演。跟国外的导演，我们都跟国外的导演合作过很多，但是他一来我就说，我说哦，这个导演好厉害。 厉害在哪儿？ 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表演问题，因为他在做工作坊的时候，我们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坊，做了大量的训练，就是包括在这次我们用的文本都是皇家莎士比亚剧本计划重新翻译的。 哇， 请的是香港的著名的翻译家，他也是香港艺术节的艺术总监 苏国云老师。 是的，苏国云老师给我们翻译的这个版本是目前来说最贴近于莎士比亚原文意思的。 嗯， 因为不就是只是苏老师在执笔，但是其实这一次的翻译是一个国际型的一个大的，就是中英文的文学团队，研究莎士比亚的文学团队来进行翻译的。我们前期就在这个版本，在尝根据这个版本进入了大量的尝试。 嗯 ，Tim 在给我们做的工作坊做了各种尝试的时候，当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Tim 马上会用另外一种方法，非常有效的方法解决刚才出现的那个问题。 嗯， 他好厉害。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么棒的导演， 遇到问题他总能有办法。 是的，而且这个办法他一针见血，马上就能够调整过来。对，尽管他是一个英国人，但是我感觉他的那个智慧都特别像中国的针灸 啊， 下去之后马上就哦好了， 哎呦呵， 很神奇，很神奇，真的很神奇。 听不懂中国话，不然他听得懂我们今天这样赞美他哈，他得乐开花了。 但是我觉得 Tim 导演肯定也有邪恶的一面，当然了，我说这个邪恶是带引号的，就是比较导演们可能都有的，比如说比较专横啦，比较严肃啦，比较咄咄逼人啦，类似这样的是不是也会有呢？浩伟， 把这么难的一个问题扔给了我， 本来我是眼睛看着小萌的，你知道吗？ 没事， 然后小萌冲了我眨了眨眼睛，我就看着他的眼睛说出了浩伟的名字。 所以我们特别感谢高磊把这个得罪人的机会让浩伟完成。 你要说这个，因为这个人都是分两面的嘛，对吧？ 啊、对呀，对呀， 对，对 角色也是嘛，单一的谁爱看呀？ 对，当然了。所以说呢，就由我来说一说这个 Tim 导演这个邪恶的这一面。 好嘞， 啊，当然也是加引号的这个、啊。 是是是啊， 当时我们这个从开始工作到现在，我觉得最邪恶的一点是在哪儿呢？是 Tim 导演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工作狂， 哇， 一个工作狂人。我们的工作时间基本上就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 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时间，三班倒。然后、就是、 一般北京人艺好像我知道的就是从要么就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要么就是从下午1点到晚上8、9点。 对，两班 啊，两班。他怎么是连轴转呢？ 连轴转，真的是连轴转。 而且有的时候我发现他不吃饭，好像 他充满着活力，每天都充满着活力。而且最厉害的一点是在哪儿呢？ 他住在崇文门那边 啊， 他每天要他就是因为剧院我们的排练厅是在地下嘛， 嗯， 这个晒不到阳光，然后空气也不是那么流通， 嗯， 他就是那个刚开始排练的时候，有一天我看他是要走回酒店 啊， 我就问我要不要送他，他说不要，我说我要他说他要那个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哦， 所以其实从开始排练到现在，他都是。每天早上从酒店走到剧院，然后工作一天，活力满满的工作一天，然后晚上再从剧院走回酒店。 你这年轻小伙子都自叹不如吧？ 我真的是自叹不如， 哎、 我特别佩服他这一点。嗯，而且，其实我为什么说他邪恶呢？就是他其实对我们每一个演员，他都是实行了一种榨干主义。 哎呦！ 真的，我 好吓人呐、啊！ 不光是从我刚才说的是单单从一个体力上的一个榨干啊， 嗯， 其实他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思维里面，他在我们的思想上，他也是在榨干我们。 哦， 但是这个榨干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就像我刚才我在介绍我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每一个角色离我们演员本身都非常非常的远， 嗯， 如果他不这样去榨干我们的最后一点东西的话，那可能真的是出不来。 对， 我们离这个角色真的会非常非常的远， 嗯， 我们离这个戏也会非常的远，那最后呈现的效果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对，就捏你的我演我的。 对 对, 对， 就完全不是一 我们那如果是那个样的话，我们没法集合成为一个整体。 对对、 啊、因为戏不是一个人的， 嗯， 它是一个整体。 哎， 所以这也是刚才为什么我们在说这个戏里面精灵这么重要。 嗯， 因为精灵真的是他穿插在了这个戏里面的每一个部分，每一分每一秒。 对， 他们是这部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集体。 嗯， 就是文亮哥哥的这个精灵总管幻化成了十几个精灵。 哇， 是 的，在我们这里会有十几个男孩女孩扮演精灵，很美， 对，对， 很神奇。 而且身材都非常好，希望这个观众朋友们都来看。 哎，提到身材，我突然想起来了，刚才在上直播节目之前，哎呦，三位都在聊一个话题，减肥。只见李小萌同学拿着一杯咖啡，就说：“哎呀，这就是我今晚的晚餐。”啊！我当时第一反应说：“这辛苦的排练一天了，晚上就喝杯咖啡。”我说：“为什么呀？”都是我们在减肥，我们仨都要减肥。我当时心里就在打鼓：“天哪，小萌已经瘦成这样了，再减肥就没了呀！” 主要是我们的台上穿的都太少了。 这也是 Team 导演强加于你们的吗？还是说你们三个人 就我们仨这个角色也是。 嗯 你看岛上生活的人， 对。我们 他没有那么多的材料 啊， 完之后也没有那么多的人，你可以去有什么所谓的遮羞。 嗯， 完之后从导演，于是导演和服装设计就给我们埋下了这样的一个坑，来陷害我们三个人。 不容易，不容易哈！而且其实咱们本剧还有一大亮点，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主演请到的是濮存昕老师。其实濮存昕老师是身兼数职了，那么之前呢是咱们北京人艺的，那么退休之后呢，现在是咱们中国国家大剧院演员队的艺术指导，其实跟文亮和浩伟更熟一点。那三位是应该都是第一次跟濮存昕老师合作吧？哎，那小萌也是吗？小萌跟 对，我是第一次跟濮哥合作， 也是第一次合作， 就是因为在剧院我们没有合作过戏， 嗯， 只是认识而已。 这次合作的感觉怎么样？濮老师严肃吗？ 艺术家，真的是我在他身上，真的就是感受到了很多东西，很浓，然后很强烈，很有感染力，所以我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那另外两位我觉得应该也是吧，虽然说濮存昕老师看起来有些严厉，但是真的能从他的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是不是？ 哇，他哪严厉啊，他不严厉， 他在底私底下是一个特别开心的 人。哎呦，他太好了， 非常好， 他太好了。反正我就是我现在演那个，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说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演那个RL，最后我要离开他。我说实话，我排练的时候我看着他，我特别难受，我完全不舍得离开他，他是那么的好，完之后他让我走，给我自由，因为我实际上是想要自由的。哦，不行，完之后每次看到那儿的时候，到我演到那儿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担心，因为这件事儿我还跟导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说我如果看，因为我是空气嘛，我不可能落泪啊。 对。 对吧？完之后我说我不行，我要看见他，我真的我那么难受，我要落泪怎么办？导演说不可以，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我换句话说就是导演他非常非常尊重剧本， 嗯， 他不可以放纵你的，就是他给你自由，但是你不可以让你的其他的东西不符合人物的、不符合莎士比亚的东西、过多的，或者说不符合他的东西站在这个舞台上，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出现的， 完全不可以。他是对剧本、对莎士比亚、对这个戏极大的尊重。反正但是我说我担心我控制不了，我看见蒲老师，我要跟他分开了，我好难受啊。他说你不可以， 嗯， 但是真的控制不住，他就是那么的有魅力， 嗯 嗯， 而且这一次排练，说实话，他给我们所有的人带来特别大的力量，因为刚才小萌也说我们的那个精灵。我在最后一次连排，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连排了三次了，每一次都不一样。 嗯， 最后一次连排的时候，我浓浓的感受到精灵对我的支撑。 哇， 嗯， 能够感到蒲老师那个角色对我的爱，他们这么大的支撑，我甚至忽然间我觉得，哦，我找到人的那一面东西，就在于，好神奇，不是对于人来说。他真的是充满着爱，他可能到该恨的时候他未必去爱那些该恨的人，但是他化解了恨的力量，这可能真的就是莎士比亚带给我们的那个东西，爱的意义。他真的，他可能还会让你去坚持你对这个人的态度和判断，但是你不会去恨他了。 嗯，是没错，正是因为莎士比亚作品的这种厚度，所以国家大剧院呢一直非常重视改编这个莎士比亚的作品。那么这部《暴风雨》呢，已经是第五部莎翁的作品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了哈。而且其实特别巧，今天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咱们的演员团队，国家大剧院的演员团队也是走过了两年的风风雨雨。 是的，是的。 今天是国家大剧院演员梯队的两周岁生日。 是的， 是的。 7月28号是你们建团的时间， 是 吧？ 对， 是的。 两岁了， 啊， 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是蹒跚学步的年纪，但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优秀的、精彩的剧目。那么最后一点时间，也介绍一下咱们这次《暴风雨》的演出时间和地点，要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走进剧场去关注这样的一部剧吧。 嗯， 来， 好， 小萌， 我们的这个戏是会在，8月9号到8月15号、国家大剧院的大剧场，然后 对， 然后为大家呈现莎士比亚的《暴风雨》。 嗯，好的，也预祝这部剧能够在北京首演成功，也再次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们的精彩讲述，咱们舞台上见啦！ 谢谢高磊，谢谢高磊， 加油！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嗯，好，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感谢您的收听，同时邀请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听听糖耳朵。 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